重新做人 ，Let's go。

着迷，像画面一样让人好沉醉。肌肤如水，我已经被你包围，全身湿透也一直在回味。你是我 baby， 你让我 crazy， 想想你 lazy， 伸懒腰的 lady。 那黑暗有我中略带一点美，要我如何不实现 no。 你对我不理睬，你不在，你约我你就来， 你不该 给我希望又让我失落。绝不会因为这样就开始堕落，绝不会让心爱的你再为我难过。好想让你穿上你最爱的白纱裙，好想去教堂里面对面说我愿意。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会属于你，妈你不是玩具，时间会替我证明。别嫌我对你承诺太多，别嫌我只会做白日梦。我想要你对我的好，你对我的爱永远都不要变掉。就好像当时的你和我，飞机划过的午后，你对

张开你双眼。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 walk in like a timepiece. I go straight to VIP. I never pay for my drinks. My entourage behind me. My life's a movie, Tom Cruise. So that's me, baby, achoo. And even if they try to, they can't do it like I do. I thank God every day. Thank God that I woke up feeling this way. And I can't help loving myself. And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No, no.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If I was you,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I'd wanna be me too. 前有个人肩膀可以靠。 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竟有眼

的风铃响起，你在何方？换上那件泡泡旗袍，金丝雪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随窗光舞蹈，不计较肩上风风的跳，谈话男人蝴蝶知道，痴情万一微妙微笑，泡泡旗袍它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怎可以让浮天摇？

我也试着留下一些足迹，但我知道半个字都是多余。 画一个姑娘陪着我，

喜欢。三十岁女人特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是工作中忙里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 穿着带花的裙子

有女朋友别忘了记，我吃饭慢，这样咱们。